睡了，安心的睡了，在我心里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想讲的一个小话题呀，就是老人衰弱也是病。老年人呢，尤其是高龄的老人，常常会出现了各种症状，而这些症状呢，并非是单一的原因，而且呢，是多种因素所造成一个现代老年病学，所以呢，就称之为老年综合症。所以这种情况要往往在老年人身上呢，存在。看着这个老年人也挺好的，他自我感觉呢也好，可是呢实际上他有各种症状，而这种各种症状呢，他的呢这个不是单一的原因造成的。比如像老年，尤其是老年妇女尿失禁，有的老年人呢很容易摔倒，还有呢有人呢就是出现呢这儿疼啊那儿疼啊，疼痛昏厥，还有呢认知功能呢出现障碍，步态啊不稳，走起路来啊不是稳当的。当然呢有的老人呢就是有些原因的话还可以形成呢弱疮。所以说这个呢老年病学就称之为老年综合症。现在医学呢越来越重视这个综合的这个情况。就给他呢就是说成是老年人衰弱综合症。衰弱是指老年人呢在神经啊肌肉啊代谢以及免疫系统啊各方面的生理储备能力的衰退，从而使老年人呢对抗应激的能力啊就下降。衰弱的老年人呢可以没有失能和很多种的疾病，而竟表现为很衰弱，体质很虚弱，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下头呢发生不良的事件的风险呢就会显著的增加。衰弱综合症呢在临床上应该具有啊五个条件中间的三条以上。首先第一是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你没有主动的积食，也没有过分的体育锻炼，或者是有一些外科手术会造成体重下降，它没有，是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另外呢自个儿呢会感觉呢出现疲劳的感觉，什么都不干，哎，总觉得好像疲劳，甚至有的老年人呢觉得自己喘气儿都累得慌。第三无力。第四行走的速度啊下降，老年人你看走的都特别慢。第五呢躯体的活动能力啊降低。这个是衰弱综合症诊断的标准12345。把衰弱综合症呢作为临床事件的前驱的状态。比如说跌倒损伤了，或者出现呢肾大病了，这个状态的一个前驱。帮助诊断老年人衰弱综合症的话，便于采取啊这个措施，预防一些不良事件的 产生。相同情况下的衰弱老年人的致残率和死亡率均要高于非衰弱的老年人。住院的衰弱老年人发生不良的事件，比如说在医院里摔倒啊，医院里啊又感染上院内的感染疾病了，住院的日子会延长啊，甚至出现呢容易啊发生呢这个病危的情况啊，这些风险明显的升高。衰弱的老年人呢好比一个纸糊的船，你外面看起来啊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经受各种应激，比如像感染、手术、急性病，那他的这样的能力啊就是容易被啊这个感染了，经受各种应激反应的能力就很差。一个小的风吹草动的话就可以推倒第一张的多米诺的骨牌，产生一系列的不良的事件。如何会导致衰弱？那么有两个原因。首先第一是跟老年人体内的系统的炎症密切相关。比如像很多老年人呢有这个出现带状疱疹病毒感染以后的，在很多很多年内呢就是产生一个很虚弱的这个症状。这就是提示啊病毒感染。病毒的感染虽然呢已经控制，但是呢它激活了体内的一个慢性的炎症。另外呢当然因为这是老年人，所以这是老化的结果。如果身边老年人呢出现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没有主动啊及时这个接受手术，或者发现有糖尿病啊甲状腺功能异常的情况，因为糖尿病跟甲状腺功能异常就是你的代谢啊就不正常了，所以会出现了体重下降。这个身边的老年人要出现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或者伴有明显的乏力、活动能力下降，尤其是发现老年人的情绪低落、兴趣减退的时候，这应当就提高警惕，进一步的排查有没有啊器质性的病变。另外呢，就要筛查是否存在呢一个衰弱，以及呢情绪上出现抑郁的情绪。衰弱是可以呢干预的。识别了导致衰弱的可逆性的因素，比如像营养不良啊，产生情绪抑郁啊，通过老年呢综合的评估，进行多学科的干预，制定一些营养和运动的方案，那个治疗呢抑郁跟睡眠的障碍，合理的来补充维生素啊、长量元素啊、微量元素啊，这种情况下头，这个衰弱呢能够得到不同程度的一个纠正的。所以说老年人呢往往啊有的人是表面上看着呢很健康很好，但是呢最后呢由于啊他自己本身体质出现了一个衰弱综合症的话，那么就会啊在这个基础上就造成容易出现各种的疾病。人进入到老年了，各器官在形态结构和功能呢都有一定程度的改变，容易患各种的疾病。老年人的疾病的特点呢就是一身多病，症状不典型，并发症多，发展很迅速。老年人病情重症状轻还有这么一个特点，老年人发病往往症状比较轻微，表现呢不典型，容易发生呢误诊漏诊。所以说你要是看老年人表面上挺好的，实际上他并不是说真的是特别健康，所以对家属来说容易把老年人的大病啊看成小病，把新的病呢看成是老病，这样呢就整个就给这个对于这个疾病的治疗啊就给耽误。老年人患病或原有的这个疾病加重，明显的表现常常是啊轻者呀就精神萎靡，重者呀陷入一个沉睡甚至是昏迷。所以这种状况的话，咱们年轻的家里的自己的 这个亲属的话，咱们就应该呀、啊、注意了。老年人呢一生多病，发展会很快，那当然了，就在老年人衰弱的这个综合症的这个疾病的这个状态基础上头，那么得了病的话他会发展很快。一生多病是老年人的又一个特点。不少老年人呢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或者还有糖尿病、肾病、慢性支气管炎，老年人呢这个敏感性啊就降低了，发热的时候呀不如年轻人明显，对冷的反应啊也很差，容易发生呢低温的状态而不自觉。那么对于疼痛的反应啊也很差，比如像心肌梗死啊、急性阑尾炎呢、急性胆囊炎的时候呀，表现是一个轻微的不舒服的症状。心肌梗死如果治疗不及时的话，那很容易迅速的造成了生命的危险。急性阑尾炎、急性胆囊炎可以引起穿孔，造成了腹膜炎，危及到生命。所以呢对于老年人呢，实际上咱们家属啊这个子女啊更应该呀、啊、就是要注意他整个表现出来的一个状况。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嘛自古至今嘛就是把它作为一个上上品的。灵芝是药食同源的。灵芝对于我们人体的调节是双向的调节。灵芝属于一个正菌。神农本草经呢就记着，灵芝主胸中疾，益心气，补中，增智慧，不忘，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气，健筋骨，好颜色，九十轻生，不老延年。在神农本草经的话，早就在咱们那2000年前呢就是总结出了这个灵芝啊实际上这个可以啊表示出来的是可以调节我们整个全身的各个主器官系统。灵芝味甘性平，关心肝肺经。灵芝能够补气安神，止咳平喘，适用于啊体质虚弱、气血不足、神疲倦怠、气短乏力、心脾两虚、血不养心所造成的心神不宁、心悸失眠、多梦、健忘、肺虚气弱、咳喘不一。所以说实际上呢，咱们祖先早就是把灵芝啊就说是看的呢很重要的，可以呢调节我们全身的健康情况。历代的医典呢又把灵芝归位于啊上上品，它的排位啊就是在人参之前。本草纲目上头呢就说灵芝可以明目、补肝气、安神、益精、益精气、益心气、益脾气、益肺气、益肾气、益肝气、益胃气。也就表示呢整个就调节我们体内的免疫系统、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泌尿系统、骨骼系统。那体内的各个主器官嘛，咱们说这个老年人衰弱也是病，老年医学呢就把它叫做衰弱综合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本身的组织器官的功能呢都在下降，所以表现出来呀必然是在这个基础上头很容易造成了具体的主器官的器质性病变。灵芝可以全身调理局部改善。那灵芝为什么可以全身调理局部改善？那因为灵芝含有60多种啊对人体保护健康有利的有效成分。灵芝中间有氨基酸、多肽蛋白质、增菌溶菌酶，有类糖，还有麦角甾醇、三萜类、香头精干、挥发油、硬脂酸等等，所有呢还含有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微量元素、跟这个常量元素。咱们在这个基础上头呢就可以知道 灵芝的60多种有效成分啊，在咱们体内是全身调理啊，局部改善的。灵芝的话呀，咱们首先是促使我们免疫系统功能啊恢复到正常。灵芝还可以起到双向调节人体功能的平衡，调动我们机体内部的活力，调节人体的新陈代谢，增加免疫系统功能，促进内脏和器官功能呢恢复到正常，使得人体啊又达到一个新的内环境的平衡。那这个时候不光是对于我们老年人的衰弱了，就是你已经出现了一些肠镜病、慢性病、多发病的话，那么对于疾病的调理跟康复呀都是有利的。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呢就播送到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